凝结成了水滴，想起 起了雨，无声的雨里看到远处的你，让朦胧蔓延你眼睛。哦，怎么的天气要让你失去， 华语歌曲排行榜两位有着非凡唱功的女歌手分别位列本周上榜新歌的前两位。我们听到的是空降季军张靓颖为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演唱的主题曲《我不在》，还有呢就是刚刚这首张碧晨个人新专辑第五首亮相主打歌，首周进榜第四位《不给予》。张碧晨呢在中国好声音第三季获得总冠军而出道，下面这位呢在出道前他的好唱功呢就在业内有着非常好的口碑，2012年呢参加了中国好声音而被大家熟悉。来听本周新歌上榜第六位，潘玮柏和袁娅维合唱的 Moonlight。 潘玮柏邀请 Tia 来唱这个 Hook， 不仅仅是因为俩人同属华纳，更是因为音乐上的惺惺相惜。 这个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不会时针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一起流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起踏上来的畏惧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 Do or die， 恨与爱的畏惧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不能留白 On 10, 110 to the west side Back it up， 从我危险地带，我只为你存在。妈妈说过任何事别轻易说不可能，就算感觉肩上扛的生命背负了太深，妈妈说过懂得闯荡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自我贪恨与爱的畏惧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生命背负的太沉。妈妈说个洞的床栏才是真的人生，当我爬到最顶端，我就是个战神，就是个战神。 人生乍现眼前，用面膜敷好的脸学点尖，和韩剧再过点薰衣草紫色香氛点了半天，不必管他不喜欢佛罗伦斯气味太甜，我下次年幼中可轻盈地到访那边，成留下午时杂务再不一切，无人让我住半件苹果批，像二人还有约誓，离任发迹再不因体谅互让，终日受尽管制，世界都不细，靠着钻戒让我赎回我的一世。由我一个发梦或淋浴，没人再同享，连房再给我滋养。旧日我那样期待，没伴侣破坏宁静的晚上，身处空间太空阔，爱的矛盾也回响，从离开他得到解决，落了单，为何自伤？一个跟一起亦觉悲伤。 一个跟一起亦也不想畏惧孤独。 新歌上榜排名第七，来自于谢安琪的一个女人何玉士。在一个剪不断理还乱有着20多年情感纠结的故事支撑下，谢安琪对歌曲细腻的表现力成为了最加分的优势。听着她轻轻吟唱的同时呢，就好像故事娓娓道来。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近两年在香港歌坛一直有着很好发展的郑欣宜。作为郑少秋和沈殿霞的女儿Joyce 啊，刚出道的时候呢，多少有些托孤的意味啊。但是这几年呢，不断发片得到认可，还是因为他在演唱方面的确是有过人之处。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郑欣宜的全新单曲，在我们全球榜主办台的这个榜单上呢，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上目前是排名第五。我们来听这首《关于寂寞》。 当对着错时。放置了半天半碗酒杯，当慰问变做那套看过百次的戏码，一杯一杯伏特喝下，心慌心慌速快砸下，酒精后出眼泪，我已很惯，学会很惯，孤单只不过是罪。若泪自暗，挤身排队喧哗，朝日黑欢快，避过独个夜晚，跨得太合群，为各位捧腹讲过傻傻笑话，玲珑的话，像大雨落。自全场尽兴大放烟花，当决定决绝，却看见化妆台那照片框，回忆割亦不放过我吧，好不好吗？斟多一杯伏特喝下，用心的伤口疗愈旧患，酒精后出眼泪难以消化，亦要消化，孤单只不过是脆弱里自我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

不给予。 人与人之间的结局谁来决定？ 第三位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看看。 第二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本周冠军曲目陈奕迅，可依可在。 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35:47，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本周榜单当中的四位有着优质唱功的女歌手带着新歌集体上榜。那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在华语歌坛有着好唱功的女歌手。不知不觉呢，已经出道20年的容祖儿，对她的印象大多是不断的努力和这个在香港歌坛的高人气。而从2年前参加《我是歌手》之后呢，让更多人见识到了她的唱功。今年她发表了全新的普通话专辑《答案之书》，这首同名主打歌呢是动人心弦。来听容祖儿的这首《答案之书》。 故事的第一张玻璃窗闪着光，把浮世美梦照亮。沿一路的灯上像童话的模样，却落进一场冷暖。和自己走散，贪玩一些时光，挥霍几本账单，才发现天色已晚。开始左顾右盼，开始计算隐瞒，开始为明天紧张，和自己为难。看着你脸庞，看见我泪光，和 来自容祖儿的《答案之书》这张专辑回归初心，用音乐来和自己对话。而这首歌呢，就像 涓涓细流一样沁人心田。接下来呢，这位歌手呢，原本呢立志要作为一名唱跳歌手，但是出道之后呢，凭借出色的唱功为自己打开了一片天空，有着天生歌姬的称号。而在参加了《我是歌手》之后，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最近几年呢，也是唱了很多的影视歌曲。我们来听阿琳的新歌，电视剧《创业时代》的插曲《默默》。 爱的深情是我凝望的眼睛，可不可以为我留一点幸运？倔强的命运，意外被你打动的心，最近的距离，最远的勇气，默默地守护爱情，去欣赏你每个表情，我不紧张。 有什么好？若无贪嗔，若并无烦恼，又怎能叫我一步三回头？为爱愁，为恨求，为情把魂魄都丢掉。要我爱的那个爱我，只要那一个爱我，你用什么换这一爱难求？若无病弱，若永无苍老，又怎叫花火不胜诛心斗？为人守，为心留，为梦把运气都赶跑。要我没得多，他魂魄一直在他心里闪烁。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求若不得，执念血心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哀愁，半生着魔着。又怎能得自我不顾他人说？为自守，为计谋，为云烟过眼都可抛。要他眼里心里的我，绝无可能再有一个。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者半生着魔着落。有道说，此生所求不过凡云覆雨厮守，不得执念血腥眉头紧锁。有道说，来世若求，唯愿寒蝉仗马参透，梦为星球，赐我爱者半生着魔。 影视 OST 呢，往往眷顾的是那些有着优质唱功、出色声音表现力的歌手。拉拉徐佳莹呢，在自己的音乐当中展现出唱作俱佳的才华，而在影视歌的演绎上呢，专注于细腻感人的演唱部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视剧《扶摇》的片尾曲《一爱难求》。郁可唯呢，在参赛之前已经是一位发片歌手，录制过很多张的发烧碟。出道之后呢，在滚石打造出了都市体的情歌定位，而在去年加盟华研国际之后，一方面继续展示唱功型歌手的一面，而另外一面呢，去尝试全新的音乐。好，下面我们来听他的这首《进化》。 白天又到了，零零碎也很美，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好风景变浪费。温度在脚下，什么在发芽，是你的尾巴挠我尾巴，心事很无聊，开口打扰，有难以启齿，又言过其实，堵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问答，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些攻击，情绪很复杂，语言很伟大，有两眼空空也蠢蠢欲动，捂住我嘴巴，跟着我头发，渐渐爱上了这样的文雅，变成了哑巴，我还在进化。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进化》。那接下来呢，这位是歌坛的新人，很小的年纪呢就和家人一起去新加坡，18岁的时候呢觉得自己长大了就要闯闯，于是一个人回国呢来参加这个中国新歌声。每一首歌呢都让人大家觉得小小的年纪的这个实力派真的是后生可畏啊！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希利娜依高在比赛当中和梁博所合唱的一首《男孩》，当然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小东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稍后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呢会跟大家相约在下周我们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时候再见喽。 无人的地方在打开。